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哎，我看到就是咱们这个全景哈，水水你面前是不是被挡得太严实了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可能好像这个上半身被挡一挡也无所谓，对吧？然后就看到这个全景，感觉不是被遮挡的问题，是没有了， 就只剩一个头，而且你还穿的黑毛衣啊！如果是想看一看水水现在的样子的话呢，可以来到什么平台上看呢？水水 可以来到花椒直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其余的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来点击下面的直播键，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我看到了，在花椒直播间，金刚已经来了，而且金刚的这个互动的话术特别的可爱。金刚说这个哥哥姐姐早上好，每次我都看成哥们儿姐们儿早上好，我心想这么亲呢。 他没有说成什么叔们儿什么的，已经不错了， 爷们儿是吧？ OK， 欢迎金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要送给大家一首抒情一点的歌，因为今天是周六嘛，对不对？马上一个很舒缓的，然后带有这种放松性质的周末又要如期而至了，对不对？ 而且金刚的第二条留言真的是非常的舒缓，非常有这种放松的性质。他说：“山姐、水哥，你们回来了，我想你们了。” 哇哦，好温馨啊！好，我们去告诉那个孔文和王爽去。 喂，爽姐，你们怎么回事儿？你们节目怎么做的？ 挑事儿的。一首来自许巍的《时光》送给大家。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 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这个碰瓷儿应该是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件事情啊，可能听说也得听的那耳朵都会 哎，为什么打我， 我打 刘江，为什么打我， 我打你了吗？ 嗯，你看我的腿都要折了。 我觉得你就是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嗯， 我们这个 碰上是吗？ 对， 没碰上，光词儿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没钱。 碰错人， 你也讹不了我什么。那目前呢，在这个微博上又是有一位碰瓷的这个天后天王级的演出，得到了网友们的这个 是碰大卡车的那个吗？ 对。大家有发现吗？ 那个真的是在微博上刷的太火了。 就他真的是在大货车快要过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然后让人都不禁的觉得好像有一种想法是说他是不是想自杀，知道吗？然后后来这个师傅呢是幸好是意识到了有人，慢慢的刹下车来，但是这个他躺的位置其实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大货车的一个盲区， 是应该是 A 柱那个方向，就是他从他左前方过来的。实际上大货车的司机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可能真的会看不到他。 对 对，但是我看到了那个车其实已经在减速了，慢悠悠慢悠悠，对吧？而且这个碰瓷儿的这个奥斯卡影帝呢，他到底是不是想碰瓷儿，还是想自杀？从这个肢体动作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怎么看呢？ 待会儿跟你分析一下哈。先来看看大家这个的留言。我在很早很早之前有一个叫做在在的朋友说：“山山水水我来了，你们想我了没？”那他其实应该不是今天的留言，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啊。如果你在的话，还是可以再出来冒一个泡啊。包括韩傲严嵩到了，特别棒，早上好。他说：“山山水水， 严嵩好。” 烟花一笑说：“水水就露了个脑袋，晃来晃去。”说：“山山， 终于把前面清理了一下。” 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还有朋友来了，石头上记忆也来了， 忙的你啊。 对，说《芳华》上映了。对，12月15号正式上映的，好像 是， 对吧？ 对， 说有段子可说不？我 目前还没有。目前说的这个碰瓷儿的，这就是段子。 对， 我跟你说，我觉得网友真的是段子手，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这篇就是讲这个碰瓷的文章出了以后，我看底下的评论真的太棒了。 有一个评论是这样的，说之前路上碰到一个老太太站在马路中央，一直弯腰低头的看着过来往来的车辆啊。然后呢，我前面有一辆奥迪转了个圆弧，是绕过这个老奶奶了。然后呢，她又回来几步，回到路中央，停下来，我想让她先过去。她凑近低头看了一看我的车牌，雪佛兰，挥手让我先过去。 特别的 感觉，怎么自己就被鄙视了呢？ 我看到了石头上的记忆也这个发了一个关于碰瓷儿段子，他说隔壁王叔摔倒了，小明去扶，王叔饿，小明说我不满14岁，小叔说，王叔说今天白干了。哦，好了，是一个挺复杂的故事。但是石头上的记忆，我想问一下你，你是刚刚关注我们吗？我看到一条很惊人的消息，石头上的记忆关注了主播。 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司机满含热泪说不压过去都对不起你那么好的演技呀。怎么办？ 对， 但是碰瓷儿真的是一件好危险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碰瓷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要选好车辆，然后呢选好时机，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时机，然后又碰错了车辆。 对，我也是这样想， 那样很危险。 是的，是的。这条新闻就这么结束吧，好吧，咱俩一下岗吧。 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刷朋友圈，然后正好刷到了我很熟悉的一个朋友昨天晚上出了车祸。 天哪。 然后那个司机还逃逸了。 天哪。 所以现在就是他说就是已经对好了那个司机的这个所有的信息，基本信息，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在抓逃的工作了。所以大家就是开车一定要小心啊，注意一定不可以酒驾，然后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天冷了，大家可能就是心情也比较急躁，然后想着回家，一定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不管你是司机在开车啊，还是行人在过马路，千千万万要注意安全啊，因为就是生命安全是我们第一要注意的东西。 对，然后如果出了事儿的话，冷静面对。但凡如果真的退一万步说，真的是自己出了一点什么事儿，千万别逃。千万别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家的天眼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 不要逃， 逃到天涯和海角。天眼呀，快识别你，几分钟就可以把你抓到。目前呢？这个贵州贵阳市的警方，是展示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天眼工程最新的这个使用的结果。是有一位记者往这个贵州的这个贵阳的这个系统里面录入了一下自己的这个面部的信息，并且对应了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我要开始潜逃了，就假装自己是一个逃跑的人。然后呢从他开始逃跑到他被发现一共只用了7分钟。然后他是在车站被发现的，他进入车站大厅之后，这个监控摄像发现了他，于是他的大幅的照片就以红色底色显示在了指挥中心的屏幕上。然后车站派出这个民警立即出动，是将他围在了中央。他强调一共就花了7分钟。而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是显示这样的一个录像的这个识别的系统呢，是可以自动的匹配他的身份证号，然后呢还可以把他最亲密的这个，我还以为你要拔我的手毛，我准备碰一下刺儿。 我本来就是想拔你的手毛的，没事儿没事儿。 怎么这么无聊呢？ 聊出去。因为水水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就胳膊支在这儿嘛，然后他的手毛极其旺盛，你们知道吗？汗毛。 怎么这么无聊呢？你这个女生。 我听到了天眼系统，然后他7分钟。开始跑，然后后来就被抓住了嘛。 对， 石头上的记忆也说了，说逃也逃不了。 他就是通过手毛被发现的嘛。 对。 然后呢，现在全国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其实实际上真的已经达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发达的地步。我国是，你猜，比如说在北京，每1000个人当中会能够平均到多少个摄像头？ 每1000个人平均到多少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功能，对不对？ 对，有可能是比如说警方控制的，有可能是私人控制的，因为很多商场啊，比如说店面啊什么的，都会有自己的摄像，就是 那个监控系统。 我觉得每一千个人倒也不至于平均到一千个摄像头。 嗯，不可能。 对，我想想啊，我觉得 大着胆子猜呗。 一百。 嗯，差不多吧。嗯，59个。 啊。嗯， 59个其实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多了。 你想平均多少个人就有一个来着？ 20。 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吗？ 对啊。 嗯，就不到20吧。 嗯， 对吧？ 对，不到20、嗯。 然后呢，这个数字其实实际上确实是比起伦敦和这个美国全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嗯， 我觉得美国真的好厉害啊！你知道美国全境平均啊， 嗯， 就平均，每1000个人当中就会有96个摄像头。 天哪！ 就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嗯， 像你之前抓我手毛的这种动作是一定会被发现的。 明白，然后又怎样呢？ 就会被抓起来。 对，那我跑。嗯，不要跑， 不要跑。 偏偏注定要抓到。烟花一笑说：“有没有见过找火车碰瓷儿的？这胆儿也太大了。”他还说：“你们俩怎么又唱起来了？”强子还说：“早，两位早上好。 嗯， 今天天冷，风大，要注意保暖。”还说：“珊珊今天的眼睛真漂亮啊，是吗？”嗯，因为今天没有卸妆。为什么呢？嗯，为什么没有卸妆呢？因为昨天5点多才睡嘛，然后6点起，你说何必卸这个妆，对不对？何必要卸妆，还不让大家看看我美丽的眼睛。 哎，你也是不怕被举报哎？ 会吗？ 会啊。 为什么？ 我举报。 举报干啥？嗯， 我比你睡得早。 大概3点啊。大概3点是吗？咱俩准时上班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准时开开心的陪大家聊天，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状态非常的正常？ 嗯， 啊，是不是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喝多了？ 哎，吴珊珊， 哎， 我觉得你晚上如果大概就是3、4点之后睡觉，第二天上节目的状态会让我有点担心。 有种随时要崩掉的感觉，对不对？就那种，就是那种保险丝儿烧得特别红，特别红， 对对对， 特别红，随时会断的那种 感觉。对，你就觉得它很红火，但是它存在一定的危险系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红红火火之间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 就感觉你随时在这都要爆炸一样。 嗯。 OK， 那我们听一首这个就是 chill out 一点的歌，好不好？我们 chill out 一点的歌。 OK， 我们来听一首来自玄子《我要去旅行》。 就爱我到底，大受欢迎，有一点开心。 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我其实想和大家一直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平时就是运动或者是各种方面有什么样的爱好？珊珊除了喝酒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爱好呢？ 人生除了喝酒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对，有吗？ 有的，有的。 我以为你会说没有。 运动这件事情啊，我想想， 就对你来说纯属一个虚构的人生。 没有。假装思考了许久。你是指什么方面的爱好？是爱好什么样的运动之类的吗？ 就比如说我在运动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蒸桑拿。 好的。边跑步边蒸桑拿，对不对？ 不是边跑步边蒸桑拿， 这叫运动的时候吗？ 对，就在运动和洗澡之间呢、 啊。运动之后啊，和运动搭配着做的事情啊。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问我在运动的时候喜欢做什么，我不能说我在运动的时候喜欢蒸桑拿。 但是你在运动到去洗澡的路上，不就是还是运动的时候吗？对不对？就日本人也挺特别喜欢蒸桑拿。 对。 然后我昨天看到有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日本人把两个他们最重要的发明结合在了一起。 什么呀？ 就是。 等会儿。日本人的发明桑拿算是一个吗？温泉。 就喜欢的。 温泉算吗？ 温泉不太算。就在这个新闻里面不太算。 饭团。 然后桑拿和饭团是怎么结合的呢？ 就是边蒸边吃啊，都能边运动边蒸桑拿了，还不能边吃个饭团吗？ 好，不对， 日本人还喜欢什么？喝清酒。好的， 好的，所以就是边蒸桑拿边喝清酒，然后吃着饭团做运动，是这个意思。 好了，到底哪两个最喜欢的？ 他们把胶囊旅馆和桑拿房结合在了一起，还蛮有意思的，对不对？ 对， 而且我看非常便宜。就每个小时好像才50块钱人民币。然后你住一个晚上也就才500块，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在东京哦。在东京能有这样的价钱，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划算的事情。然后呢，你在这个就是桑拿可以选择五种温度，包括15、20、25、30。15、20。 要不要玩来？ 好像不太好。 我也觉得15度、25度、30度可以选是吧？ 可以选。然后呢，你只要是愿意在这个胶囊旅馆过夜，其实你整个的花费比住在东京其他的旅馆是要便宜的太多了。但是东京真的是有点太贵了。没办法。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粮食的一个问题啊，要问问大家觉得我们人类正常消耗的粮食是我们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的10%？ 你的意思是其他的是非正常消耗，或者是有些没有消耗浪费掉的？ 就是被浪费掉的。对。 好，大致胆子猜，一如既往的大致胆子猜是吗？70% 是浪费掉的还是被消耗掉的？ 被消耗掉的。 你猜反了。就人类生产的70%的这个其实产量的粮食都是被浪费掉的。 天哪。 根据就是这个一个很权威的一个组织，就是做的一个叫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食品浪费方面的调查，他们发现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30%的这个三分之一吧，就是33%左右的这个粮食是被正常消耗掉，然后其他的全都是被浪费掉的。然后这个报告是显示，就比如说啊，在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有大约40%的废弃食物是被消费者丢掉的。而不同地区的不同数据显示，美国一年浪费的食物总量是超过了1600亿美元。根据他们的这个食物的追踪数据，奶制品在浪费粮食中占最大比重，约910亿美元。那在发达国家，这个食物充足充分且相对成本更低。那有专家也是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越发的是不珍惜食物，那食物浪费和损失都会造成大量的碳排放，相当于33亿吨碳。 天哪！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加以重视，不要浪费粮食。 嗯，那如果从咱们自己的真实生活当中去考虑的话，应该为这个现象的改变做一些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是要节制购买，别全都买在家里堆着，吃不完就扔，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 我家有好多大米， 是吧？ 对，然后昨天有朋友要送我小米，说珊珊你把这两袋拎回去，我说我不要，因为我不做饭，放在我家也是浪费， 就觉得宁可烂在你家也不要烂在我家。 对， 那你为什么不想着多吃呢？ 因为我不会做饭啊，我不会做饭的。 就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多吃。 你知道我家有多少大米吗？ 有多少？ 大概四五箱 吧。 真的是，就每次经常有人来的时候会送你大米，或者是有这个地方特产的朋友。 那你拎给我吧。 好啊。 因为我今天又给你带了面包， 好不好？ 我就用一个面包换你两箱大米。 太好了，你会蒸米饭是吧？太好了。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 蒸米饭好难啊，你懂吧？ 我教一下你啊，蒸米饭一共分三步。第一步打开电饭锅，第二步把大米倒进去，第三步进入煮饭模式。 米不用洗吗？ 洗不洗先无所谓，你先简易的煮一轮。吃完了以后，下次发现这个米好像有点脏，你就知道说可能要淘米了，对不对？ 行。 然后你再淘米，淘米再煮。然后我再教你这个水和米的控制 比。那我现在问题就来了，煮好了米跟什么一起吃啊？ 饭团儿。 捏饭团是不是 就裹着你们家外卖吃， 总之要告诉大家要珍惜粮食啦，不要浪费粮食，对不对？因为人类生产的70%的粮食都最后是被浪费掉了。咱们要从开始啊就开始节制自己的欲望，然后节制自己的生活习惯，尽量的为这种浪费的现象做一些有益的改变。 所以接下来要放给大家的这首歌和食物有关系啊，来自于南拳妈妈香草巴普，我们来听一下。 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 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OK， 欢迎回来啊！我看到魏玲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她说：“早上好，吃饭了吗？”然后她正在做的就是日本饭团儿。 魏玲做饭很好吃， 很好吃，对不对？ 对， 看起来就觉得很好吃的感觉。 对啊，就是上次来过咱们直播间的美女美食家嘛，对不对？ 对啊。 她叫我做的火鸡嘛，是不是？嗯， 对对，嗯，我相信。我觉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就他教你做的火鸡，你说我说不是吧，好像又贬低了魏玲的水平。嗯，我觉得是吧，就好像你真的会做火鸡似的。 我真的会。 嗯，好，你跟我说一下怎么做火鸡，分几步？ 三步。 嗯，哪三步？ 第一，买一只火鸡。第二步，弄好之后放进去烤。 什么弄好以后放进去烤？就你省略的那个部分没太听清，什么以后 弄好之后放进去烤吗？第三步就是烤好之后端出来啊。 哎，我跟你说啊， 人生有这种把步骤简化的能力，你知不知道？ 那我觉得你这个简化不及格，我来给你简化一下。刚刚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简化的方法，非常非常科学。 什么？ 一步。叫魏玲来。 火鸡我是真的会了，魏玲有教我们，刚开始要给那个火鸡做马杀鸡，用那个盐呐、什么给它抹匀，然后什么抹点油，然后就是往里面塞点东西，然后就烤。 行吧，行吧，那你要 里面还要塞一颗苹果哦。对， 我看到了这个， 反正就烤嘛。 强子说这个。估计酒还没有醒啊，珊珊还在正在兴奋的状态当中。来来来来，喝完一瓶还有一瓶。 喝完一杯还有一杯。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然后他说珊珊这嘴就咬嘴唇好萌啊。 啊，是吗？ 好了，用力咬来。 咬嘴唇是中年少女的一个典型的动作。你有看到中年少女的那个定义吗？ 没有看到。 就出现一堆中年少女的特质是什么呢？然后边敷面膜边熬夜。然后威士忌配枸杞之类的，就是又很想玩耍。哎，既然你不知道的话，那我找给你看看好了。其实我本来想分享一个新的标准。但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听说过最近在朋友圈刷的很火的这两天发的中年少女的特征吗？ 最关键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强子说完珊珊你咬嘴唇真萌之后拈花一笑的这两个评论，我真的觉得绝了。 什么？ 拈花一笑问说，哎，还在喝吗？然后第二句接的是，哎，感觉水是好像也喝了。 哎，哇哦，拈花一笑你好准哦。 然后李东说，一会儿是要采访陈诚卫吗？对的，我们今天请到了陈诚卫先生啊，为我们来聊一聊他即将会在一个展览当中的作品，然后也聊一聊他最近的创作。 对， 陈诚卫先生是一个大帅哥。 是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的时候，陈诚卫老师会来到直播间，在这之前请看两个酒疯子。 说一说人生， 说一说，对，中年少女有什么样的15个标准呢？第一个，喜欢粉色，我基本上每条都会中。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特别讨厌粉色，20岁左右的时候，或者18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心里会想，哇，这种乡村粉谁会喜欢啊？ 粉色杀我。 哦，你喜欢粉色啊？ 粉色杀我。 哦，你讨厌粉色是不是？ 对。 好。 对。 I will kill you。 就是你从来没有穿过粉色，基本上很少会穿粉色来到直播。 但是我的东西用粉色的很多，因为我穿粉色不好看，所以我才不穿粉色。 你除了化妆包是粉色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粉色的。 电脑包。 电脑包我没怎么看到过， 可能是我每次都是快速的跑上来吧。 哦，可能是吧。 对，首先喜欢粉色，因为年少的时候呢会迷恋黑白灰，上了年纪反而会少女心爆棚，疯狂的爱上一切粉色的单品。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朋友多少中了这一条呢？第二条，脱发比脱单容易。你抱着一个粉色的娃娃是不是？会觉得哇，头发一梳一大把，总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反正我是开始用这种防脱发的洗发水的。还有第三条，网购达人。为什么会喜欢网购呢？是因为实在是懒得逛街了。第四条， 这条我重 的。中年少女是吗？特别喜欢跟大家说这个中年少女闺蜜之间最常说的一句话，链接发我。第四条，在朋友圈里面寡言少语。不再经常发朋友圈的状态了，表面上清冷淡雅，仿佛置身于红尘之外啊，背地里却拥有成千上万个明星老公。 OK， 但是你这条不中啊。 我不中。 你朋友圈还算热闹了。 对，因为我在工作嘛。Every day 在很辛勤的工作嘛，真的要告诉大家我在努力的工作，对不对？但是有一条你听准不准？莫名其妙的开始欣赏金首饰。 你有在莫名其妙的开始欣赏金首饰吗？ 我现在还蛮喜欢金子的。 OK， 我以前会觉得还蛮土的，就只有妈妈会爱，现在还觉得还不错。 你知道吗？我总觉得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就是 发生一些就是悄然的很诡异的改变。 就慢慢的，我会觉得说，你看到你父母的样子，然后你就会再觉得说，以后 我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 因为我在想，我的父母好像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好像自己会变成现在这样 啊， 你不觉得吗？ 的确，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基因的或者遗传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然后新的中年妇女的标准也出来了，是吗？你的航海来到我们直播间。Hello。 那是中年少女的标准，就大家不吃老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那个今天还是老规矩，威士忌配红枣枸杞。 边敷脸边熬夜。 对，边敷脸边熬夜，然后什么边敷眼膜，然后边担心自己长黑眼圈，全都是这种一个很纠结的，但是觉得自己好像慢慢的要步入这个青中年，但是又实在是不忍心认输认老的一个心态。但是最近第一批中年少男也出炉了，继猥琐大叔、中年少女之后，第一批中年少男出炉了。云水，咱们来看看你符合几条，好不好？ 你说。 第一条，穷。我不是故意的，但 符合第一条就中 是吗？因为中年少男们就是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经济独立了，但是距离经济自由可能还是有一些距离啊。 是的， 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囊中稍稍有些羞涩，有些稍稍的压力。第二条，找对象开始考虑是否适合结婚。 是。 伤不伤心呢？ 还行。第一条第二条， 爱咯。 第一条第二条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没有让我觉得很抓人。 第三条，发际线延后。 没有。 真的硬撑住是吗？ 发际线 必须硬撑住。 必须硬撑住。 你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个朋友圈，特别特别的逗。那个朋友圈是一个朋友发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孩子是怎么了，你知道吗？他的孩子长得就是头长得很像一颗菠萝，就是脑门很大，然后那个发际线就像一个扎了一个发髻从中间延伸出来的头发一样。然后他发的朋友圈配文是令人担忧的发际线。 应该是不用管吧。 我不知道，孩子可能会长吧。 太小了。 是的。来，第四条，喜欢听老歌。 有。 就像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女孩喜欢小鲜肉一样，中年少男们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有的新歌并不好听却特别的火热。会喜欢听比较老的歌，越听越觉得经典好。 我确实是一个还挺怀旧的人。 我也喜欢听老歌。 接下来一条 我们俩就是中年少男和中年少女本人嘛， 对、嗯、 对不对？ 接下来一条我觉得这个中年少女也会中，哎、嗯、不自觉的长胖。 我没有 啊、哦、好吧、嗯、 我完全没有，而且 是吗？ 而且我爸爸都已经就是快到步入老年了、 嗯、 感觉也没有再胖。 嗯好的， 基因问题了我觉得是、 哦、下一条、 嗯、你有吗？ 有。 哇，你有在不自主的长胖、哦、 你觉得这句话说的虚不虚伪？你是不是想绝交？哎，你真的，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两年有在变胖啊？ 我没有觉得。 哦，好嘞，可以了，朋友可以继续做。下一条，开。 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我要总结一下你的套路。 嗯。 你的套路就很喜欢用美和胖这件事来检验友谊。 嗯。 你没有发现身边朋友越来越少吗？ 嗯，留住一两个就行了啦，对不对？ 嗯、 有这种上直播的，怎么也跑不了的。 行， 对不对？ 行。嗯。 开始想买皮具。 是。 是吗？真的吗？ 最近我还有打电话给我爸、 嗯、 然后跟我爸说他有一件皮衣我很喜欢、 嗯、 然后他可不可以寄给我。 嗯， 然后我前两个星期刚收到的。 哇哦。 嗯， 等着在直播间看哦。 是一件带着一个假皮草的领子的一个皮衣、 哦、OK、 嗯、我还蛮喜欢的。 好。 嗯，但是北京太冷了。 嗯， 根本穿不出来。 嗯， 真的太冷 了，确实需要一个没有那么冷的季节、 嗯、 下一条啊，不知道大家在直播间里有没有听我说的这个中年少男的新标准啊，不知道大家符合多少，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在这个少男到中年少男转变的路上、啊 嗯、 咱们可能还没到这个油腻猥琐大叔的境地，但是中年少男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新的名词啊。什么标准呢？下一条，不再爱吃零食和饮料。 我觉得这条我有点反其道而行。哎，我最近超级 喜欢 吃零食。 什么零食、嗯、 就是核桃呀、 okay、 然后红枣啊。 哇，好棒啊，这真的就是我们少女特别传统理解的零食啊。你认真的吗，水水？ 真的，你知道我最近在 这不叫零食。 OK、这个跟下一条是一样的、嗯、开始养生护肤。哦， 是，但是这个不叫零食吗？ 当然不叫啊。 那这叫什么呀？补品。 补品。 但是我吃 核桃补脑。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我说的吃核桃是那种我在家里面边看电视剧会边用那个核桃夹，就是自己去把一颗一颗的核桃夹出来的那种哦、 嗯、 然后放到一个漂亮的玻璃瓶子里边。 嗯， 从里面拿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那个就是 零食。你需要我跟你列举一些真正的零食吗？ 好，你说。 嗯，有品牌露出嫌疑。 你就隐去品牌，直接说那个巧克力豆。 比如说巧克力豆啊。 饼干呢？ 嗯，对呀、 啊。然后 还有什么？薯片呢？ 哦，这些才叫零食、啊。 比如说果脯啊，这些才叫零食 吧、嗯。那没怎么吃过。 嗯，你不信？你打开网购那个网站，你搜索零食，会有人跟你说出核桃吗？ 对呀、啊，我就是因为打开网站搜零食这个选项，然后我看到核桃呀、葡萄干啊什么的，我才开始吃这些东西、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平时搜索的都是养生之类的关键词，这是智能推荐。就跟咱们来过节目的那个评论员，电视台的评论员，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那个某宝对他的伤害有多深吗？ 嗯。 人家双十一推荐的都是什么养生啊、护肤品呐、啊 嗯， 然后什么什么小包包、小鞋鞋啊， 嗯、 给他推荐的是什么什么风里来雨里去，女记者需要一件冲锋衣。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嗯，下一条 okay,、嗯、 身体体能没有之前好了，有吗？ 有。 嗯， 有。 没有以前矫情了，有吗？ 有。 哦，特别佛系、嗯、对不对？买衣服以好搭配为主。 对。 哦，我初恋结婚了。 还没有。 还没有、 嗯、 还可以。不太爱在社交工具上发动态了。 对。 嗯，拥有几个知根知底的兄弟。 有。 开始懂得父母不易了。 对。 挣扎在创业的边缘。 对。 嗯，这些 好准呐、啊！ 对，就是中年少男们的一些这个现在生活的一些现状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中年少男呢？ 哎，这个时候一定要送给大家一首 Cinderella， 这个灰姑娘，不仅是安慰中年的这个少男，同时也期望中年少女依然有一个灰姑娘玻璃鞋的梦。 重重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不会装，他的名叫 Cinderella。 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这 秋来没变化，可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开始在说，哎，我们是陈诚卫的朋友，然后正在等陈诚卫先生。 哇，天哪，哇，这么多粉丝。那刚刚既然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中年少男的一些标准，中年少女的一些标准，分享一些真正的少女做的事情。我看到这个寝室之后， 你不觉得这样很 残忍吗？非常非常的喜欢。既然我们已经是中年少女，我们要直面这个现实，而且如果我们已经是中年少女、中年少男了，咱们要尽量的让真正的少女和少男靠近嘛。 OK， 既然少女留不住，且看少女做什么？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既然少女留不住，不如一起看看吧，好不好？根本不在押韵的事情， 感觉好像一下子从中年少男变成了中年猥琐男。 怎样？一起偷窥一下少女的寝室。 But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吧。 你干嘛流出一种痴汉的表情啊？ 立刻走入佛系少年。 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的话，我们是有很多这个互动方式的，是吧？ 没错，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 们的直播，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 是的，我要先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OK， 噔噔噔噔噔噔， 看起来真的是 很少女吧？ 很少女，很少女。 这是一个大学寝室哦。嗯，哇，你有没有觉得大学寝室被装潢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了？ 对， 这是在成都一个高校的寝室。告诉大家里面都有什么哈，可能不再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只能通过我们的描述知道这个寝室里面被布置了哪些东西。 对，你的航海送了他们一碗黄焖鸡，然后送了一些掌声。 哇，谢谢。为什么今天就是最近这么多送黄焖鸡的呀？嗯，是不是可能是在做的活动？是 吧， 黄焖鸡真的很好吃， 真的好好吃。 对， 哇，真的超好吃。 嗯，你知道我已经每天连续三天的午饭都叫黄焖鸡米饭了吗？ 对吧。 嗯，超好吃， 超好吃， 就是那一家， 就是那家， 对，杨开头的那家吗？ 是 啊。哦，好嘞，很好吃， 超好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很 下饭。 是不是很好吃？ 嗯，我们说回这个寝室的问题，好不好？你觉得呢？这个寝室里面都有什么呢？跟大家说说，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我来猜一猜。 好， 我来猜 一 猜。 你猜，你猜。 黄焖鸡。 有。是的，是的，对。黄焖鸡旁边就是搁着那个花卉的藤蔓吊椅呀、啊，嗯，巨型的汤姆熊啊 ，Hello Kitty 呀、啊，还有流氓兔啊，这种卡通的玩偶摆放在寝室里面， 嗯， 而且呢是从这个衣橱到写字台再到床单都是满满的粉色系公主风装扮起来的。这是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的一个女生宿舍，几名女生呢在摇椅上摇来摇去的感受着她们一手打造好的粉色宿舍。嗯，包括还有什么， 所以不一定是中年少女才喜欢粉色的，你看到没， 真正的少女也喜欢， 真正的少女也喜欢粉色。 嗯，还有卡通的毛毯也是粉色的。 okay, okay. 还有这种丝薄的帘子，彩色的贴花。最主要的是什么，想告诉大家，你猜这个寝室打造成这个样子需要花多少钱？大着胆子猜。 1000块吧。 嗯。 胆子大不大？ 对，我给你，你帮我装潢一下好不好？好了啦。 猜少了对不对？ 来听一听。 4000吧，4000。 嗯，差不多。来吧，西南民族大学一年级的这是四个学生，是环艺专业的啊，用2个星期的业余时间装扮出的这么一个卡通公主系的寝室风格。 嗯， 他们用这个蚊帐做的纱帘，用手指做的花卉，废物利用打造出来的这样的寝室，花费了大概300块钱。 这么多。 没法聊了，真的。嗯。 300块钱能买什么呀？一个地毯都要几十块吧。 对呀，所以他们是环艺专业的嘛，可能有些这个专业方面的知识可以运用起来。 真的是他们专业最好的广告。 废物利用，真的是。 嗯， 我会觉得就这样的话，我还很希望，如果是我的话，当年上学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来布置一个更温馨的宿舍。 我也觉得是。嗯， 对，我的宿舍超级简单的。 我的宿舍当时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吃了黄焖鸡以后 留下的味道，是吧？ 对，留下的味道，然后还有不怎么收拾。嗯，我看到范范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好几天没看见你们俩了。嗯， 对， 我们也很想念大家， 很想你哦。 嗯，然后石头上记忆说《芳华》很好看。 哦，对，应该很好看。 嗯，我也觉得，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一部电影了。 嗯， 有点长，2个半小时。 哇哦。 嗯， 行。 然后也是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然后我看到说圈圈圆圆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赶紧的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起来，好不好？ 嗯，好。圈圈圆圆不会是圈圈吧？不可能啊。嗯，他周六早上起不了这么早。 OK，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好不好？我们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这个翻滚朋友圈的最后的时段。 好的。 看夜景，我要一 跟大家这个有问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会有这个咬指甲的习惯？ 我， 哎呀，哇，是吗？ 我有的时候会有吧，不是特别严重。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嗯， 经常咬指甲是一种心理疾病。 OK， 这是一个冷知识啊。咬指甲呢，其实有这个学术的名称的，也叫做咬指甲症。 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学术呢。嗯， 或者是念症吧。对，就症状的症，是不是？是指日常生活当中的反复咬指甲的行为，听起来解释的好通俗。但是呢， 看你怎么收场。 好，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冷知识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它是在儿童期常见的一种不良习惯，但是现在咬指甲呢，其实并不是小孩的专利了。很多顽固的这个咬指甲的爱好者呢，可以持续到成人，很多成人也会下意识的咬指甲。 我认识有两个女生朋友，咬指甲就直接咬到她的就是右手或者左手的大拇指的指甲盖儿。已经变形了。 好吧，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上来讲呢，咬指甲呢是一种焦虑症。很多人呢都会在紧张焦虑的情绪状态之下，不由自主的习惯性去咬指甲，尤其是在情绪焦虑紧张、抑郁、沮丧、自卑感、敌对感情绪就是产生的时候，他就会通过咬指甲来放松压力，也会在考虑一些难以抉择的问题的时候咬指甲。但是咬指甲其实特别特别的不好。 我现在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直播的这个进入到热门榜单的情况，我也在咬指甲，我觉得很焦虑。 才八十， 但是这个赞一定要刷起来才行，好不好？ 这样 答应我和珊珊 刷一波赞，好不好？前八十，怎么对得起我们俩？ 怎么对得起你？就是睡这么晚，起这么早，是吗？这么辛勤的工作。 对，那我们俩很少，其实在直播间里跟大家，比如说要分享啊，要关注啊，就是今天再做一次要求，可以吗？ 对啊，希望大家把我们 刷个一，刷个一，好不好？谢谢大家。 起来一下。 其实咬指甲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坏的地方，因为这个，尤其是啊，如果是女生还喜欢涂指甲油嘛，如果这个时候再咬指甲的话，基本上是在服毒。因为指甲油当中含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甲醛呐、丙酮啊、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啊，是不是很熟悉这些有害的物质？ 就是、爱啃指甲的人千万不要咬手指。是这个意思吧？ 那咬什么呢？ 就或者是爱咬手指的人不要涂指甲油，我觉得这个 可以是 比较科学一点， 尽量少这个咬指甲了，因为你咬指甲的时候也会比如说造成牙齿的损伤啊， 哇，爱死大家了 等等。 大家就在这边一和六就刷起来了，哇，真的是觉得好幸福。 我天哪， 谢谢大妈，谢谢大米妈，大米妈。谢谢大米妈，然后谢谢圆圆圈圈。谢谢大家。 对，最后告诉大家一个这个冷知识的数据哈，在一克指甲垢里面约有38到40亿个细菌。 天哪，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太吓人了。 对，还有很多可以引起人们患病的各种各样的细菌啊，所以说哎呀，千万不要再去咬指甲啦。 OK， 以上就是翻滚朋友圈的全部内容。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我们将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以及陈诚卫，一起来聊一聊艺术周末艺术会。 我和谁在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一秒钟的我早已离开。 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沈水。 大家好，我是爱艺术的珊珊。 怎么就把自己给摘干净了呢？ 爱艺术吗？我是爱艺术的珊珊， 就每到周六就会爱艺术的珊珊。要提醒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首先搜索活力982，在花椒直播上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在北京时间您也可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个房间。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魔法的魔，982魔力工厂。在那里呢，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通过文字和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的周末艺术会，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又帅气又能干的谢尚静同学。 哇， 大家好，我是爱艺术的谢尚静。 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爱一行干一行嘛。 对， 然后有请我们的陈老师啊，陈诚卫老师，是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就是画真的很漂亮，然后同时也受到非常非常多粉丝欢迎的陈诚卫先生。 大家好，我是画家陈诚卫。 其实我能感受到一些，虽然我不在艺术圈啊，不在艺术圈啊， 半条腿都跨进去了， 没有，还没有，还跟着谢尚静策划了一个画展。但是我的确能感受到陈诚卫老师今天气场不太一样。首先呢，今天一直都有粉丝在等着你啊。不仅有人会问啊，说今天是不是待会儿要采访陈诚卫老师啊，特别特别的热心。然后第二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嘛，这的确是尚静带来的最帅的一个。 谢谢 我要把之前的嘉宾一个一个的联系方式翻出来发一遍。 对，我准备拉一个群，你再说一遍。 哇，我怕过谁是不是？不是我喝多了吗？今天 那这样吧，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写实，这个继续的是写实的这个风格，那就按照你这个锐利的眼睛，就是用你没有花的双眼，然后告诉我你觉得陈老师帅在哪，好不好？ 哎呀，这样都不好意思， 主要是心里， 你看我都往前挪了挪。观察一下， 你把镜头给到人家。 我觉得陈老师其实 内心帅，内心帅。 对，内心是很看不出来现在。但是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外形，你知道人很难长得和谐。就是有协调的美。 好， 你从这个脸型呢，从眉形啊，从五官啊，上庭中庭下庭的比例非常的协调，是不是？我觉得陈老师最帅的地方应该是眼睛吧。所以他眼睛很有神。对 ，OK， 怎么你这会一会儿都不好意思、啊？你干嘛呀？你讨厌？ 拉近和嘉宾的距离嘛？ 因为我进来的时候真的有在看陈老师眼睛，你这么问我都不好意思。 珊珊，咱俩换一下， 行啊。 因为我们周末艺术会这三期了吧，第三期还是继续那个写实的话题， 对， 然后我就总觉得好像前两期的这个，陈老师，有一位网友说你乍看会有一点像六小龄童， 是吗？ 有人说过吗？ 没有， 没有人说过，像第一次， 对，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我觉得是眼睛， 会有一点， 对，因为有神。 OK， 就是那个火眼金睛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 对，真想给你贴一个金色的双眼皮贴。 双眼皮比较重一点，双眼皮，嗯，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请过两个艺术家，也是写实的这个画派过来嘛，嗯，然后我们就总觉得好像写实特别需要很敏锐的观察力，嗯，想问一下您在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写实这样，其实所有艺术家都是比较敏锐的，嗯，对生活，啊，但写实其实跟他们不一样，就是可能在技术上。在这个能力上会比别的画家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 啊，因为我们更注重这种技巧啊，啊， 就是能看。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在看写实的画作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好像写实的艺术家更能够抓住很多事情的细节。嗯， 对对对， 因为好像我们平时就是看东西的这个方法和我们捕捉信息的这个方法，其实实际上是特别容易选择性记忆的。 嗯， 就是我们并不可能记住一个画面的全部的细节。 对， 所以其实你们可能很多时候就除了在记忆之外，也是在创造，对不对？ 我们其实。技术只是辅助我们这个创作想法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嗯， 因为如果没有好的技术，写实的效果出不来。它不像有的画，它可能是用刷子画一个很朦胧的效果，那种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技术。但是写实是技术是那个不可缺少的。 OK， 所以珊珊就是这两天这三次就听了三个艺术家关于写实的一些看法之后，对于写实有没有一种新的理解呢？ 我觉得其实我很想直接看看陈老师的作品。 OK， 我觉得通过作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风格。比如说咱们之前做的这个写实的一个系列的画家的采访啊，包括最近要上的这个新的写实的油画展，就是我发现那个画家画的东西虽然都是写实派，但是画的是什么，还是跟这个画家风格特别特别的有关系。一眼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通过这个陈老师闪亮的明亮的双眼啊，再往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对，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位叫阿山的这个朋友，一看就是陈老师的粉丝， 说 了吗？大佬美颜依旧，声音不要太酥。 哎呀， 这个声音是，其实是我是南方人，讲话从来都是这样的啊。 他用的是酥嘛，我觉得声音酥是很高的评价， 是吗？ 对， 就从来就没有人讲过我声音酥， 我 很尖。 我下周一，下周一。 可以 怎么着？下周一怎么了？ 我在留言里面找个人说他输。 好， 怎么就下周一明天不行吗？ 来吧，我想看看陈老师的作品。那个就是有红肚兜的那个是陈老师的作品吗？ 对对 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幅 大民国吧，是大民国系列哈， 对对对，民国系列的。 对，给大家看红肚兜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是不是在路上停一下车，靠一下边看肚兜啦？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好看啊。 对，其实我大概一年多前也就已经看到这张画了呀。 哦，是吗？ 你知道这个，我就立刻会看到故事，特别特别的难得。我觉得能把那个两个人之间的人物关系画出来，很难。 对， 我们可以来描述一下这张画，叔叔你来，咱们面题作文好不好？ 对，我觉得你们俩可以看看，我们仨吧，我们三， 咱们仨一人用一段话来描述一下这个故事，看谁描述最好。观众朋友可以投票，好吧？ 对，依旧从你的惯例，就我从我开始呗，对吧？ 行，我是最后一个嘛，这样容易赢。 那你要把花调出来啊！ 上去你先来， 我先来 。 都行， 就是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其实是一男一女，然后女生呢穿着一个丝绒缎面的这个红肚兜啊，然后手捂在胸口的这个地方，然后男生呢是戴着一个墨镜，拿着一束红玫瑰啊，两个人走的都是民国范儿，对吧？ 对对， 能看得到。然后在后边呢，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红绣球，但是整个的气氛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像结婚的感觉，也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比较冲撞的一种怪 异，戏剧性的一些反差 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被抓了个人来结婚那种感觉。 但感觉好像也没有特别强买强卖，对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氛围。 好， 那我就解读到这儿吧。 水水，我觉得咱们俩，我觉得你眼光挺独到的啊。我的理解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气氛是，就是这个气氛，就是当时你看，好像这个姑娘她也没高兴起来，可能心中还有可能是不是她并不是特别情愿啊。然后你们可以注意到那朵玫瑰，其实玫瑰是凋谢的，对吧？这我觉得是一个爱情，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我认为可能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特定的这种环境或者这种时代，然后这种一个，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婚姻的一个开始啊，他可能刚才你说可能是不是强买强卖，或者说 哎，是不是这个是以前这种包办啊，或者是怎么这一方面的？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啊、而且可能有一些画艺术家可能有些暗示或者暗喻在这里边， 来，珊珊继续。 哎，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是因为我觉得从这幅画就可以写出一个剧本来。你就跟咱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的《还珠格格》，其实就是从什么慈禧在民间收养了一个那个义女，还是乾隆收养了一个义女，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么一个剧本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容易写出，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的一个电影出来，这种感觉。然后在我看来，就纯粹这幅作品来讲的话，我看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情色。你知道情色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东西，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嘛。然后这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然后她虽然面无表情，但是她很像周迅，这种感那种感觉的那种小精灵的感觉。然后肤如凝脂，穿着一个红色的小肚兜，它会勾起人那个情色的感觉。我觉得情色真的是特别高级的东西，绝对不是说是什么那种，是不是啊？是不是？ 是。 首先就会立刻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吸引到这幅画上来，他先勾起你的情欲之后，又给了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男生的肢体语言啊，这个男生表情是没有在看情色的东西的，他是很淡定的一个表情，然后他的身体是微微的倾向这个女生，他的手抓住了这个女生的手腕，你知道抓住手腕和抓住手是不一样的，对女生来说， 这个怎么不一样呢、 抓住手就是流俗了，你知道吗？抓住手腕就有一种我们之间很近，然后但是又没有那么近的感觉。就比如说我以前去采访的时候，在镜头上我爬山，然后就倾向于不让帮我的人抓我的手，因为在镜头上一个男生抓一个女生的手会看起来太 close 那种感觉，抓手腕有那种没有那么亲近，首先，但是抓手腕又有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感觉。你知道有的时候男生就表现成大男子主义，他会抓起一个女生的手腕就跑，而不是抓起手。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虽然可能跟这个女生，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他会把这个穿着红肚兜的小女孩放在心尖尖上。 好了，算你赢了，好不好？给你三分，好吧？你讲这么多， 学心理学的还是个编导？ 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 学心理学，陈老师呢？这幅画是您的作品， 有没有把它放在心尖尖上？ 其实他讲的，其实珊珊讲的其实是蛮细的，因为我那个手当时安排的时候，就是故意要那种用强势的抓着他的，就是掌控的意思。但你们仔细看那个玫瑰花，其实那个玫瑰花已经，你放大看，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花瓣要凋谢了。其实是这个花，其实代表一种时间，是一种错过啦，或者是即将错过。然后那个手其实是想挽留，或者是一种强势的一种感觉。然后这个女的一只手放在胸口，其实她是在问自己，就是 我该不该留下来？ 对，该不该进入这一段？ 该不该把肚兜脱掉？ 这段感情或怎么样？所以我当时安排了很多隐喻的东西在里面啊。 就真的是 有故事性， 对，所以我觉得写实真的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简单。就很多人看到写实的第一个反应说，哎，像，其实它不是像不像的问题，它其实实际上是各种隐喻和各种比喻在里边，你得看得出来。 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陈老师的作品，是因为就是他的是这种人物关系之间的一种表现。女孩子很喜欢看这种男女之间的人物关系的作品的。你看像之前我觉得那些艺术家画的都非常非常的好，你会看到欣赏这个人物的美，欣赏这幅画作的美。但是像陈老师作品会给大家更多的想象的空间你会一个人站在这幅画面前编很久故事，这很难得吧。 就统一的反映了女生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想太多 嘛，爱幻想。对，想太多。我是这个女孩，你看我皮肤多白。这个男生抓的我是不是 我们看下一幅好了。 这个也是吧？ 对，这个也是 哎，这是您自己的。 其实这几幅的男的都是我扮演的 看得出是自画像。 对，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幅呢，和刚刚那幅其实是我觉得有点像一个主题和系列。 对，一个阶段化的，都是 集体婚礼。 都是在一个阶段，就是我对于这种 新郎不一样 情感的一种表现， 新郎是一样的， 各种可能性的 新娘。 总结一下就是新郎都是一样的， 对， 新娘不一样，对吧？ 但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就是体现了，就我先来吧，就陈老师取一个不一样的人的 新娘， 对，一种诉求。 对，然后这幅画和上一幅画其实我觉得有一定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出现在那幅画当中挂在墙上的那个红绣球，现在是挂在了新郎的身上。 对， 是这样吗？ 这幅应该是在那幅的后面画的。就是我想把这个年轻人对这种 婚姻的各种可能性，通过民国的这样的元素来用到现代的这种画面当中。 嗯， 所以我把各种可能性各个阶段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把它戏剧性的表达出来。 嗯， 所以这张是一看就是我一只手指在上面，就是想表达一种上天的旨意。有时候婚姻有时候是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我会表达是这样。 哎，你是不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哎，珊珊，我第一次就是发现在直播间啊，就是观众真的是好热情，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像李东，他嫌我们俩话太多哦。李东在这边说，他说让我们陈兄多说几句呗，意思就是我们要少说两句。 好的。 然后阿山同学说话的时候不给人镜头，没有代入感。 嗯， 意思就是其实想多看陈老师几眼。 行，咱们多把镜头放在陈老师这儿，好了哈。 别，这压力太大了。哇，陈老师真的很受欢迎。 对啊，对啊。 OK， 那接着我们请陈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这一幅好了，好不好？ 刚才讲完了， 刚才 讲 完了是吗？ 差不多，大概是你就是讲这个，在刚才那张叫红玫瑰，这张叫上天的旨意，就这张是在那个两个人关系的后面一步了。 但是你知道吗，陈老师，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那你说说你的感受。 首先我看到这是一个标准的包办婚姻，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 就这个女生很传统，她可能嫁进来就是一个就是贤妻良母，你看她姿势也很端正，然后穿的是这种很传统的高领旗袍，然后手的姿势也很端正，然后也不苟言笑。这个男生一看就那种纨绔子弟，就是那种我来赶个场结个婚，哈啦，这是我的新娘，然后一会儿就要走了，你知道吗？有没 有 这种画面感？ 我觉得陈老师选择民国时候婚姻这个选题很有意思。 就是我在2015年左右，我关注了这个主题，但现在我又关注民国的其他的。 你说我在往下延续呢？ 没有，婚姻这一块我没有，因为我觉得画了有2年左右的这个，我觉得差不多把各种可能性都表达完了，然后就画的民国别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把第三张也看完吧，因为这个都是一个系列的，对不对？ 这张是跟刚才那张红玫瑰是一组的，也是戏剧性非常强烈的，一张叫红玫瑰，这张叫白玫瑰，就是你看画面还有只手， 是 这个手其实是代表另一种力量，就是可能画外还有一个人在对这个女生起一些主导作用，比如说可能会劝她，或者是阻碍她之类的这种。 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这对儿和红白玫瑰这个系列，他们俩看起来就还挺有感情的，我还挺喜欢这小两口的。对，就这一对，刚才您说的上天的旨意，就觉得他俩不太熟。 对对对，这个就像你讲的包办婚姻的话， 结个婚， 而且这个女孩长得很年轻，一看就是那种可能还没有成年，或者是对，她可能父母指定的，所以你看她表情，她是茫然的。 对对， 她表情没有那两张那么痛苦，但是她是茫然的，因为她都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发生。 对，所以我们刚刚通过这个，就比如关于民国婚姻的这个主题，也是看到了陈老师创作的一些思路。所以陈老师现在主要是以民国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来进行创作。 对对对，我是从2012年开始画这个民国系列，然后我会引入我们年轻人所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我都把用大民国的戏剧性给它演绎出来，这样。 所以当时尚进就是作为这次就是展览的策展人，然后你应该很早就接触过陈老师的作品吧？ 对，其实我们俩 认识 好多年了， 对对对， 也是在之前我们有共同的认识的朋友， 对， 也在之前的画展，其实我当时是大民国系列的，对，所以说其实我对大民国系列也很印象很深刻。你看，其实今天我还比较应景，穿了一下这个， 是你很民国， 这个服装，对吧？ 上 帝 每次就是特别认真，还要搭配服装，你知道吗？ 根据不同题材来 啊。对， 他上一次就是我们在聊那个齐白石的那个展览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个嘉宾还配合着，穿的就像一段 相声演员一样，上台鞠躬。 我那巧合。但都我们对这个其实艺术或者对我们节目的一个热爱嘛。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因为陈老师的话其实很容易记住。 对， 我之前也是在好像是拍卖或者是那种类似于杂志的资料上看过一次您的话，然后看了第一眼我就觉得说啊，这个人如果是姓陈，因为就是你知道就一次记名字可能记不全嘛。 对， 然后说啊，陈，这个陈的艺术家就记住了，因为这个画就是很明显。然后接下来再翻到那个系列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是有一脉相承的一个关系的。 有的， 所以上镜也是被那个大民国的系列打动，然后一下子抓 抓住的。 对，嗯，因为我觉得一个写实的艺术家，首先其实写实有几个，一个可能是这个跟事件有关系，话剧化写实的这种题材，嗯， 对对对， 一个可能要有故事性的这种，嗯，这种题材会更加的吸引人，因为一张好的作品的话，肯定是把你带入感，这个带入感要很强。 嗯， 另外一个，你看我们其实在刚才几张画里面的画像，它是带有一种情愫在里边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的感觉就是是一个写实比较高级的，而不是说，那么如果写实还有一种就是画这个单一的一个人物，但人物的话其实也一样，就像我上一期聊过那个词叫勾人， 嗯， 对吧，其实就是你让他的一种传神，或者说让他就你想跟他对话，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说写实的一个艺术家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了啊，在我看来。 要告诉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艺术家陈诚卫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如果是您在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或者是您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就是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美术啊艺术啊人生方面的感想想和陈老师交流，也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其实我们对每一个来的画艺术家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大家普遍好像对抽象啊，然后对于表现啊什么等等这种特别大胆的，然后大家所谓看起来其实是有阅读或者是品味障碍的这些画作，反而是天生更多的一种亲近感和好感。 嗯， 反而大家在看到写实的时候会跳一下说，哎，这个画不是感觉已经过时了吗，对吧，这个流派感觉。那为什么想问问陈老师，在自己能有这样的技巧，然后也有这样的感知力的情况下，还会继续选择写实呢？ 这其实跟自己从小形成的这个价值观有关系。那因为我们是我受的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啊，然后我内心也是，其实我也尝试过别的，就是别的那个画风的探索。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是做自己，而不是追逐潮流。 嗯， 那如果追逐潮流的话，那按照现在的发展形式，是不是全球都在搞行为艺术了？ 嗯， 因为所有东西都已经过时了，对吧？行为艺术其实几十年前就有人做过了，要按照这个发展，是不是现在架上绘画都消失了？但恰恰相反，因为以前几十年前就有人说，当摄影技术发展的时候，那个架上绘画就应该消失。但你看现在消失了吗？它并没有消失，因为绘画是摄影所无法取代的，它的那种乐趣，我想喜欢艺术的人都应该能感觉到。你比如说，你去摄影师给你拍一张很美的照片，你挂家里，跟一个艺术家给你画了一张很美的肖像挂家里，你对他的那种感觉，还有保存的时间， 嗯， 还有传承下来，你将来给你的后代的那种，你给你后代说，哎，我给你一张照片，跟你给后代说，我给你一张是一张留下来珍贵的油画， 嗯， 这种是相机所无法取代的。再加上中国这个文化是其实。你就像跟中国看拍卖会一样，所有的工艺品、瓷器、家具，其实都是古典的。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还有书法，其实都是古代的。为什么创新是要有？我觉得不是说盲目的说把所有的都推掉，每个领域都应该有好的艺术，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这样的状态。 嗯， 所以在您看来，您觉得写实给您带来的就是艺术创作上最大的一种快感，或者是您觉得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具体到写实上 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过瘾的过程，就是画写实是就像女孩子化妆一样，它是要 我是昨晚画的， 它是要一遍一遍的。女孩子化妆是可能是要先磨什么打个底， 嗯， 粉那个粉一打，然后再怎么样，对不对？写实也是，它是要一遍一遍制作的，要的是那种过程的那种带来的快乐。就是说我内心是无法放弃，就是这种具象给我带来的这种乐趣。 嗯，就是爽， 就是过瘾，就是过瘾。 嗯， 像这样说， 其实我个人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个人涉及的这个艺术。说绘画的种类比较多， 嗯， 但我现在其实 绘画比较多，你什么都买。 对，然后就是，其实我在看来，我昨天晚上又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艺术啊，它终究是要回归大众的，而且是要这个贴近生活。但写实，我觉得回归本源的话，就是写实的话，它是最贴近大众的。 嗯， 我会发现，哎，我们测了一些展览，你会发现写实可能跟你 观众或者说朋友想跟你对话的最多了。哎，他这个有的人几，我觉得看写实几种人怎么看法，就最初级的可能就是看像不像，漂不漂亮啊，打不打动你。第二，就像我们会看，哎，有没有故事性，哎，这个画怎么样？因为今天不也是这个写实的这个画展的开幕嘛？ 对 啊，所以说今天也大家可以到那边可以见到我们三个，我们都会在现场。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场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再交流，但我觉得我们光说其实要看，你去看到 有没有跟陈老师差不多帅的艺术家， 很多那边都是 真的说凭良心讲、 凭良心讲你去吗？ 凭良心讲有的话我就去啊 这就反映了就现在大众 你去一定有， 我觉得要把大众拉进艺术主要靠艺术家颜值对吧 对，这也很重要了， 我 看 回家醒酒了对不对、 没错，那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陈晨蔚老师以及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然后呢在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会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因为其实也算是微微一笑的一个线下活动吧、对不对？ 是的，对， 因为大家如果今天下午去的话不仅是可以看到谢尚进，然后看到陈晨蔚、然后也可以看到我和珊珊，对不 对, 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感兴趣而且特别是对我们的节目线下活动有点参与度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下，那具体的地址来告诉一下吧大家。 对，大家我就简单说，大家可以导航车库美术馆或者蜂巢饺子馆就行、 okay. 漂亮， 就是这么简单、 来吧如果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珊珊可以请你吃饺子、如果真来的话好吗？ OK、那一首歌送给大家，一会儿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时段的这个微微观世界，我们继续聊周末艺术会。 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国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爱艺术并且实践着自己艺术理想并且不断的推进自己的艺术理想并且一直爱着艺术的水水。 嗯，大家好，我是一直爱水水，然后偶尔爱上琴，刚刚爱上陈诚伟的珊珊。 太狗腿了，这个主持人。 怎么样？ 感觉加点盐就可以烹来吃了，我跟你说。 只伤害了上进，是偶尔爱他。 OK， 在介绍两个嘉宾的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等候，并且在点赞，并且在分享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北京时间的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当中刚刚上进是发了一张我们四个人在直播间的自拍。嗯 ，OK， 那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谢上进以及他带来的非常厉害的艺术家陈诚伟先生，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热爱水水、热爱珊珊、热爱艺术的谢上进。 陈老师， 大家好，我是画画的陈诚伟。 哇，一点不想跟我们互动吗？ 不接这个梗， 就是关注然后专注的画画。 对， 画画的 话多了吧。他婚姻画的多，人会变得冷漠一些。 没有没有，其实画婚姻只画一小部分。我画美女画多，画美女画多了。 怪不得对我这么贬义。 不会， 其实刚才看那三幅作品的时候，还蛮想问一下陈老师的，这个大民国背景做的创作哈，看到的今天带来的这三幅是婚姻主题的啊，您有几个分支呢？比如说这是婚姻这一趴，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创作的， 还有里面大民国里面还有自画像的。啊，大民国还有自画像，还有表达这个纯戏剧性的，就是跟感情没有关系的啊，然后里面色调还有红色系、蓝色系、黑色的， 嗯， 三种色系啊， 嗯，所以说会有一部分作品在上进先要策划的这个展里， 对对， 嗯。 那个我们其实还可以看看就是成为其他的作品，应该有在考到里面吧？ 对，我看一下，应该是在，好像就是发给我们的当中。 这样好了， 嗯， 我猜一下， 这个不是。好像剩下的没有陈老师的作品 啊，那你好像不是，那些是参展的那个， 对，这些都是参展的作品了。 啊， 有一张， 没关系，我们这边也顺便的传一传图片。其实有很多朋友想要了解一下陈老师，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第一次了解到陈老师，或者说有对陈老师的作品开始有一个了解以后，会很想知道陈老师和艺术是怎么结缘这样的故事。所以陈老师，因为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之前并不是学画画的，是吗？ 我其实学画画 很晚，我是高中才学画，然后在高中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我是我们家乡那个，我原来是职高的， 嗯， 等于说我原来是不能考大学的，嗯、那、 okay. 本来家里给我报的是电子电工。可想而知，如果我读了那个专业，我可能是修电器的呢。 嗯， 但是开学的时候，我这个很神奇，就是开学我去跟校长谈，我说这个应该不是我喜欢的，我说我要不要改一下，换成美术可以吗？ 嗯， 然后他就说没问题，然后才改的。 哇哦！ 包括我考美院的时候也是，我的理想是要读动画系。 嗯， 当年我觉得我可能。作为动画师应该不错啊， 嗯， 因为我觉得我当年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能力成为画家， 嗯， 后来就被美院的这个绘画专业录取了，然后开学我还跟校长讲说，我说你们录取错了，我说绘画和动画差一个字，有个字打错了，其实等于说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画家，我因为我觉得画家太难了，啊， 嗯， 所以但是可能命运的安排，最后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了。 哎，其实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啊、 就是一些说不清楚的巧合，就那么几个小小的转折。 对所以我是比较尊重自己内心的，有时候我觉得做什么事情我就自己去改变一下这样子。嗯 嗯, 嗯，对，其实我 还是挺坚持。 其实我刚才跟陈伟聊，他的话，他说他以前他现在的创作还都是每天的时间很长，因为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那手都直接是长了一个卷， 很大的茧、 哦、是吗？ 对 很大茧、嗯、这几十年前就这样了。 嗯， 很大的 就可以看到在中指上是可以出现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球状的老茧。 对有、 哦、 嗯， 对，这就说明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他很勤奋的一个过程。 嗯，现在是陈老师还保持一天大概多少个小时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最多的时候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是2007年到北京，那时候一天大概13到14个小时。 嗯， 现在年纪大了，现在年纪大了大概10个小时左右啊。 哇，13到14个小时，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有见不到我。 那时候年轻。 对，年纪大了应该较少了呀。 20多岁的时候。 较少了，写着画画呀。 体力也跟不上。 15到16个小时。 学画画真的是一个很费精力的一个事。 对。 我跟你说，你还是少得罪艺术家了。上进请艺术家不容易。 反正不会画我，你知道吗？ 那难说，我可以找一张图片就可以把你画下来。 真的吗？ 所以画的美不美取决于我的心情。 陈老师，你早说呀！ 图片在我手。 对， 你知道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去了一个画家的画室， 嗯、 啊，那个画家也挺有名的，李桂娟 啊，我老师。 啊，是吗？ 对， 然后我有一个 小心点说话，好吧？ 没有，特别逗，就是他那画室不是有很多那个画画的工具呀、啊，然后笔呀、啊，然后颜料啊，对不对、 啊？ 然后有一个女生朋友去了，女生朋友回来跟我特别郁闷的说：“珊珊、嗯，我说了好多次要当模特，桂娟老师都没有接我的画茬，特别的伤心。” 这边不够漂亮。因为李老师他对模特要求也是很高的， 对 啊， 只画特别漂亮的那种。 对，他找模特一般都是至少得电学啊，就这种表演专业的，可能要这种级别的吧。 嗯，你是怎么选的呢？ 我这几年也是找很专业的模特， 哦， 而且要符合我这种民国味道的 啊。 所以你觉得珊珊是符合民国味道的吧？ 他符合，没问题。 那您觉得 真的假的？ 真的吗？ 但是要稍微的就是。装扮一下，就是民国的那种元素要有， 嗯， 不能穿着现代服装，就 平时也不会那样嘛，对不对？ 可能把脸遮一遮，就非常有民国味儿。 哎，真的真的约一次，好不好？ 或者画个背影什么也挺好的， 嗯， 就也是民国的那种背影。 我脸都垮了，你知道吗？有一种就是出演了一个龙套的一个感觉。 从一号到龙套。 对，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画展有没有个画家可以画我呀，张姐？ 今天去的你，我跟你帮你问问啊。 嗯， 全是高手，真的、 嗯、对，都是画的。 这一次的展览，其实大部分的艺术家全是应该说70、80后这一波就是写实画派最好的代表人物了。 嗯，咱们要不要看一看这次画展的这个参展的作品？ 可以， 大家如果想去看一眼这个实物的话，也可以今天开始，持续一段时间在车库美术馆都可以看到。 嗯，然后我们这个关于陈老师的其他这个系列其他的作品也在导入的过程当中， 哇， 我们一会儿也会一起来欣赏。 哎，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在加那个图片，所以咱们先加陈老师的，我还蛮想看陈老师的那个作品的，其他的就先不看了吧。 嗯，前来一会儿，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就是问。 为了自己从一个背影到一个正脸的特写，真的是不遗余力。 有时候跟你讲啊，有的时候人生的转身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转身就是更大的舞台。来，我们看一下陈老师的作品啊，进来了。 你要注意表现哦。 哎，哪我看看到哈，其实咱们好像导进来很多新的作品，这个不会是吧？哇，这个是陈老师的作品吗？ 对对对对，这是展览有这一幅， 展览有这一幅， 对 对。哎，谢尚进，你凭良心讲，当时你说，哎，咱们选一选最喜欢的，我是不是说我最喜欢这一幅？ 是， 对不对？ 是是，我都记得，当时说的特大声， 是 啊，是不是？ 是。 厉害，有眼光。 也是一个就是特别清秀的民国的女子哈，穿着这种青蓝色的旗袍，举着一朵这白色的花，是什么花？ 这应该是茶花吧。 大大的茶花。 对 对, 对, 对，有一种和 Chanel 相映成趣的感觉。一朵大的山茶花，就是很符合大家传统想象中那种民国女子的感觉。清秀。林徽因， 我觉得特别特别精彩的是，他把整个肩膀的这个左肩的部分全都放出去了。 对对对，因为我要的就是那个竖条的感觉嘛，就是一个构图，整个是一个竖条的，集中在脸和花和手这个表情上。胳膊那些画上去就显得很宽了。 昨天我发朋友圈，然后这个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朋友过来，然后看到了。看到他说，哎，这怎么是我朋友呢？后来给发给他朋友了，拍照，朋友说他长得比我漂亮，不是我。 有可能是陈老师进入美颜之后 大瓜子脸。 所以说这一系列都是啊，大民国青衣魅影。 对对对， 哇哦， 这比较早，2013年的好像是吧？ 好漂亮， 这个有一代宗师的感觉。 这张很漂亮，这张我当时拍卖会卖掉，我就好可惜。因为 再买回来。 买不动了，因为 这张当时拍卖是 这张是拍了100多万吧，当时。 哇哦， 很漂亮， 应该挺大的吧？ 这张有1米×1.7米，好像。 OK， 是不是真的是有那个 漂亮？ 对，那个感觉，见自己，见天地，马上要见众生了，是吗？ 对。 哎， 这个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我刚刚讲的，说我大民国里面其实有一些是自画像。 哎，你画的自画像跟你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哎。 对，我其实我有无数张自画像。 哎，你这个自画像当中，这个人跟你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 这张感觉特别梁启超。 对对对，我要的就是那种把自己画成民国真正民国的那种味道的。所以我其实我头发没有理过，没有理成这种光头，没有理过。我就是想象的。想象。 你当时想象的时候，这个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我觉得这个人眼睛瞪得挺大的。 我就想表现是民国有个画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而已。 OK， 所以取名叫民国画家是吗？ 对，是民国画家。我觉得画家画的自画像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对 对，就是他在自己眼里是一个什么样子，和我们看到的可能完全不一样。 就像梵高一样，一生画了无数张自画像。其实自画像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系列。我已经坚持画了很多年了。 看这张也是。 对，这个是我这张很有意思，这张是我刚到北京所画的。你能感觉到那时候很年轻，那时候我头发很长的。然后呢，刚到北京是一个很迷茫的样子，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这生存下来，完全是未知的。 这个有日式的感觉 啊， 我就有一些那种就是日本的和风的那种感觉，对， 我觉得能看得出那种梦幻感还在，就年轻的时候好像就感觉一切好像也有未知，然后充满着那种好像虽然迷茫吧，但也很有冲劲的那个感觉， 但同时也很青涩，能感觉到很青涩。 对， 终于 这张契约版嘛，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当时那个个展金色个展海报就是用了这张，我一直在这张，我就是现在一直在我自己的收藏当中。 也可能卖不出来了吧， 非卖品 不会卖。我 一定想收起来， 有时候有意义的话，这就是尤其是自画像又不想卖，卖了以后买不回来。 好想看陈老师就是一定不会卖的作品都有什么样子的。你现在有这个清单吗？就哪几幅作品我是一定不会卖出去的。 其实我现在尤其比较多的是自画像。 回头可以做个个展。 我自己大概有30张左右自画像，是在我自己是不卖的。刚才看的那2张都是我自己所成。 对，这几张都是跟刚才一样的了。对，这是陈老师的作品， 没错， 对吧？ 就是其他的陈老师的一些作品。下面好像那2张也是。 哇哦， 对，这张也是2014年左右画的。那个男的也是我。就表现两个人在一个月光下，然后在对一些财物啊。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在分赃。也可以在就是完全就是一种美嘛。 对，我感觉还蛮像一个就是大家族的少爷和少奶奶的那个感觉。 对， 就他还是上面有老爷的那个，就没有变成真正的老爷和那个管家的。 但 真的戏很多，是不是？ 但你就总觉得在皎洁的月光下分赃这件事情，就要比干普通的事更美， 对 吧？ 对，因为我这张画取名也很美，叫月下影。影子的影所以因为在我眼里无论他们是干好事坏事，我只要表现一种美就行了。 对， 干坏事也要很漂亮的表现出来。 你看电影拍的反派多美，对吧？ 对，要很美，要很美。 在这里我要问一下在微信直播间的朋友们满意了吗？因为我大概已经有10分钟没有切过我们俩自己的镜头。 我也发现 开心了吗？开心了吗？别管说什么啊，现在有代入感了没？ 终于了，这个转身很不容易啊。 怎么觉得还有 走特别近了。这个也是不是 这张就是现在我新的一种突破是今年我台湾个展的海报。这张是我第一次采用把人物取舍了，而且是并联的关系。你看左边那个人物的，他的肉身那块是都没有的，只剩下衣服和头发。然后右边是，它是一个并联的，所以我刚才讲说可以画一张把人物虚掉，就画成这样的。画成这样的，你 再跟我说吧。 开玩笑， 生气 前半部分， 对，把人物都虚掉，只剩衣服露出来。 那我还是挺想问一下陈老师，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我看到了更多您的作品之后，更能理解您对民国的那个想象。我特别好奇，就为什么会对民国有这么多的情节？在你理解当中，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在里头？ 其实我画的民国啊，它其实不是历史画，因为历史画老前辈都做过了。其实我们80后要做的，其实一定要跟前辈不一样。否则一样你就白画了，还不如不画呢。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其实一是把我们年轻人所遇到的，无论是感情、生存、各种思考，用到民国。其次就是我要。创新。比如说我刚刚那张一个人就一双联那张画，叫存在与虚无。其实很少有画家敢把人物取舍掉的。这个可能在西方的那个玛格丽特他们那一代可能才会有这种超现实的表现。其实我现在的大民国就越其实我现在一开始人们以为好像我在画历史画，但我几年下来以后，我现在拓展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了。可能超现实，然后梦幻，然后古典都有。我希望是一个包罗万象年轻人的一个审美角度，而不是说人家说哎，你这个历史画你这个服装是不是要讲究呢？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要表达我想法就行了。 我觉得好像喜欢民国的这种一个时代的特征的人哈，虽然是80后，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老年人， 老灵魂。对 对， 我觉得 是有老灵魂的吗？ 对，我内心 有怀旧的那个情。 有 啊。 对， 我们说回到这个展览上，这一次上进策划的这个新语境的展览，其实实际上是集合了非常多优秀的写实的艺术家。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咱可以浏览一遍。 好。 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其实可以先看一看，回顾一下上一期来的马金虎老师的作品，好吧？ 万多要求太高了， 就是那2朵花，你看到了？ 哎，你发现像很多艺术家，他都不是说我一下就当艺术家，马金虎原来不学艺术了。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像陈老师也是，对吧？也是很晚才开始学画。其实晚学画的人，就是反而好像这两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都在做写实，这一点让我觉得挺有趣。 我觉得写实一种叙述性吧，和经历有关，我觉得是不是？ 没事， 跟经历有 关，你就挨着放吧。 行，咱们一个个看吧，好不好？因为我的确没有找到2朵花在哪。 但这个也是陈老师的作品，可以看一下。 是吗？ 对，这张也有展览。 对。 好，真的 好恬静的 一个纯粹的一个很清纯的一个学生的样子。 来往下看啊，我们先看看这些展览的现场吧。红色的这些都是展览的现场。 对， 然后这个是 王龙军的 老师 大连画派的。 就是我觉得白马，我这幅我也很喜欢，其实就是女孩子可能还蛮喜欢那种梦幻的白马的感觉。我当时跟水水说好喜欢这幅画，水水说哇，你们女孩子真的好喜欢白马， 喜欢骑白马的王子吧。 嗯，对。因为他的确是这两匹白马画的就非常非常的干干净净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给人就是特别梦幻的想象的空间。嗯，对。 然后这个就是这次展览的现场。很漂亮。 是的，这是尚进亲自在现场 拍的照片， 把他这个布展布好的。 对，其实很多人认为做展览就逛画，其实他真的太细了。 OK，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其他的一些作品吧。其实在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看过啊，比如说第三排我们从第二章开始，这个拉小提琴的男子， 对，这是连襟服的， 很漂亮的一幅画。 很想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珊珊，其实这那张画是比较古典的嘛， 对， 有点古典的这种情节，还有刚才说有点可能是不是情色，这个在里面。 是，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这幅画吸引我的原因。而且你看他的那个小提琴的位置嘛，是不是会让你有这个啊哈。 这张画其实蛮有意思的，这张画里面应该说是尺度最大的一张。 对。 然后有那天就是有几个小朋友，然后走过去，然后看到了，看到趴在那看，偷偷的看，然后接着就很害羞的跑开了，接着我发现又回来了，然后又在那躲着看，我就觉得哎，这个好有意思，就是你看小孩的那种，可能对这种的好奇心啊，或怎么样， 他们从来没见过， 对， 就和我小时候，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台在演那种卿卿我我的，然后你比如说你爷爷奶奶又在旁边，你就不敢盯着那儿看嘛，你就先往前调一个台，往后调一个台，往前调一个台，往球线，然后我爷爷在后面冷不丁的说一句说，这个台是翻不过去了，是吧？ 真的。你爷爷这慧眼如炬啊，你能看破不说破呀。 其实很明显啊，你这不是往前倒一个台，然后往后倒一下，往后倒一下，往前倒一下，就总之是那几个台闪 开。害不害羞？但是我后来就今天我在想，比如说刚刚这个拉小提琴的男子啊，就这个男孩子的确很有吸引力，但如果是陈老师来画这幅画的话，他可能会在旁边再画一个女性角色，我觉得。 不一定，也不一定。但其实我因为这个画家我们都是朋友很熟的，他是画男性比较多 啊， 我呢画女性比较多，我画男的主要画自己，哎，我也画过自己，就是这个尺度的也有的，但是 好想看， 我主要是画女孩比较多， 都没好意思接话， 帮你 到底是哪个尺度，大家自己进直播间来看一看啊， 作为你的搭档，这不是要帮你分忧吗？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新永金这个画展会展出的一些作品。 其实这幅画是 王能俊的， 那天刚到，我在那个画廊的时候我们刚到，然后真的这幅画好漂亮， 漂亮，淡淡的忧伤。 你要看就是真作，你会发现它那个纱，就这个细纱的那个质感，然后你透过细纱再看到他手的那个感觉， 皮肤的纹理都能看出来。 所以有一点就是图片有时候看不到真实， 对， 要看原作， 对 对，来再看一个这个， 花旗的。 对，这个李华奇的， 还是要跟大家描述一下，人觉得呢，是不是？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生侧卧正在睡觉，对吧？ 对。 然后被窝盖住了她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露出很漂亮的一个 肩膀和后背吧。 肩膀和后背，这个背应该叫背什么骨？ 肩胛骨。 是吗？ 对， 很 漂亮。那个蝴蝶骨。 对， 是 就女生这个很漂亮， 对对对，很漂亮。 穿抹胸的时候很漂亮 啊，肩胛骨是这不是啊？这是锁骨，对，那是肩胛骨了。 对， 后背 肩胛骨， 对对对， 这女生尺度最大的， 女生里边是吧？ 就是和这个是一套的。 没有 没有 没有， 怎么了？陈老师默默问了句什么？ 这是没有人体化，这是展览 没有人体化，对， 没有。但是我其实 下一次可以有。 这个女生的头发画的真的好漂亮， 对，很漂亮。这一张特别吸引我，这张当时在前一段那个嘉德的那个写实画展上面展过，我就特别也是吸引我，觉得她画的超细腻，就很 细腻。我觉得男生都会喜欢 自己的 眼， 这据说画家女朋友吧。 是真的，这是画家 他老婆 吗？ 他老婆我认识啊。 对，然后他画 不长这样，是不是啊？ 他可能微微改动了一下，有时候 可能美化了肩胛骨。 对， OK， 其实，在节目的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是想让上进来重新的说一下，就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冬天，对吧？然后今年天气真的超好的， 对。 然后大家其实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为什么会想着说，重新的去让大家去审视或者去欣赏写实这样的一个流派呢？ 对，因为水水你也知道，我原来一直关注的。都是一些可能跟大师啊，或者说一些可能抽象啊等等，可能是这些。但是其实我最开始最早的时候介入的其实是写实，我2009年收藏的第一件作品就是写实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归一种初心，或者回归一个本源，我们让身边的大众或者身边的朋友们能更加的去跟艺术，我觉得这种对话更直接，然后我们带着大家去怎么去读懂，我觉得从写实这种绘画，再慢慢的你一步一步的去增加自己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叫做感知力啊，或者说一种对艺术的阅读能力，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是我觉得是一种初心。 OK， 我觉得这个展览其实上进真的是忙活了很久了。 对。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关注。然后最后也是给一点时间给到陈老师啊，陈老师的粉丝一直在这直播间期待你。然后您对他们或者是对我们比较热爱艺术或者是想了解艺术的这些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希望就是大家在空闲啊要多关注一下艺术，因为有时候艺术能带，比如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画画或者是看展览，我也去看别人的展览，看什么拍卖预展，我觉得那种艺术有带给你是一种很愉快，跟旅游又不一样。它能带给你，比如说我去国外旅游，我可能更愿意去博物馆逛画廊逛古董店。我觉得那种愉快比就是说你去享受某一种那种，比如说游泳啊什么，就更精神上的一些享受。由于现代人压力都很大，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关注，你可以关注一些力所能及的艺术。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你要是看西方的每个家庭，你看他们家里每个人每个户家里都有艺术品。 对。 但这个艺术品不一定是昂贵的。 对。 但是你要懂得欣赏。 对。 因为这个美其实是影响下一代的。你如果是一个什么眼光都没有，你小孩将来也就是土里土气的。但是如果你有一种审美，你家里会弄得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能把孩子培养成闰土。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 养育是吧？ 对，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要关注一下艺术，关注艺术品，然后呢，有时间闲暇可以去接触一下。比如下午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展览。 哎呦，对， 周末啊，带着孩子啊，带着自己家人啊、爱人啊，直接去看一看，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 对，今天我们节目的两大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车库美术馆，第二个就是这个蜂巢饺子馆。然后就蜂巢饺子馆把这个 广告 费 打一下，好不好？我突然有一瞬间很好奇啊，最后一个小问题，我们节目很早，你知道吗？现在是早上八九点钟的样子，艺术家起这么早吗？ 没办法嘛。那闹钟要闹起来。 一般情况下你几点？ 我一般都八点多。 哇，好早啊！ 八点多还早啊？ 因为他八点多画十个小时，也要画到八点，就晚上六点了，中间还不能搭吃饭的时间， 我都画到晚上十一点左右。 对啊， 他是一个挺正常的作家，画家会不会写实派的画家会正常一些？ 都一样，我觉得好像 写实应该比抽象要正常一点，规就是上像上班时间很规律的啊。 下次我们也把这个问题问问抽象。 我喜欢这个结论。对。 OK， 再次感谢上进，然后也感谢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多 谢谢 陈老师这样，陈老师要多出现，知不知道？真的是 常来 太吸粉了， 来那么早。